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5858-5858-5858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，湿度明显增大，体感比较闷热，外出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。受高空槽的影响，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雨过程，主要降雨在夜间，出行请带好雨具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，西部有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长茂在聚宝山前大战左登，长茂一想我上当了，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，不行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。按我左登，我是说了，你再谈谈你。如果你要赢不了我，你怎么办？过不去10个回合，你败到茂太爷手里头，你当如何对待？这个长茂，我跟你一样，要过不去10个回合，我拜你为师，你就收我这么不起眼的徒弟，你看怎么样？不行，你还得添点秤，还得添点。我刚才跟你爹说了，把我赢了，聚宝山的粮台4000担粮食我如数交出来，抓的4个俘虏完璧归赵，我还倒戈投降，帮着你们攻打大元，你看怎样？哎，这还差不多。我那你就投降啊？你没赢呢我就投降啊？你凭着吹气儿都不行，得拿出真实的本领。我说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，说10个回合未必就能到得了。来来来来，长茂这坏主意可就上来。左登不懂啊，泊转码头退出有100多步去，干什么呢？攒劲儿。您没看吗？为从跳远跳高得退出多远去，好有股冲刺的力量，打仗也是如此。左登退出100步开外，双脚一下蹬，虎头缺一点飞虎颤，小肚子一碰铁骨梁，轮动肾筋急着棒，招啊！人力马力棒力三力合一，奔长茂就砸呀，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。长茂一看，把马往旁边一拨，等一等等一等，把左登给气的这股劲儿当时就泄了。长茂，你有什么可说的？话还没说完呢，你着急？你看这玩意儿， 话不说不知，木不钻不透，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。这话还没说清楚，你就伸手干什么呢？有话讲来。哎，你听我说啊，十个回合过了，那就是冒太爷没能耐，我就拜你为师，你委屈委屈收我这么个徒弟。十个回合以内，我要把你赢了，你就拜我为师，是这么回事？哎，是。话说一遍，车走一转，这不都说清楚了？你还重复的干什么？我这人办事得有把握。这玩意说话你再三，对不对？是怎么回事？好，重来，重来。左登一看，费这劲干什么？二次退出百米开外，攒足力量，飞马是直奔长帽，招架无负，肾金急着棒往下一砸，长帽马往那边一拨，等着。这回左登可急了，长帽，你这是诚心捣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看看。冒着爷久经大敌能怕你吗？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何况这小小的沟渠呀。方才你往后一退，我一想，十个回合太多了，那别人谁能给数得过来？数着数着就忘了。我这么办得了，三下得了啊，简称三下，三个回合，这多好，一二三，谁都瞅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在三招之左右，我要把你赢了，我就收你徒弟，要败在你的手中，你就收我徒弟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嘞。左登真气急了，就凭我这么大的能耐，在你面前过不去三招，你太能吹了，你都把我气死了。第三次晃动肾金急的棒上来了，轮双棒往下就砸，也带着风声，但是明眼人看得清楚，这棒的力量就不如头两回了，要不怎么说一鼓作气呢？要过了那个劲儿，是一回不如一回呀。这也就是左登有本领年轻，换别人那就没劲儿了。长帽心中暗喜，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。再看长帽双脚一点蹬，小肚子碰住铁锅梁，往上一提气，舌头尖顶住上牙膛，雌雄眼往上一翻，手晃大榔头，定睛看着。早了，他不伸手；晚了，再伸手就来不及了。眼看肾金急的棒离这脑门还有半尺来远，长帽使出全部的本领，张使了个海底捞月式啊！那长帽那个力量比常玉春都大呀，而且是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再加上调理左登，左登这劲儿也没了。这一榔头正碰到双棒上，左登可吃了亏了。双棒撒手，他呀，能飞出50多步远去，把左登的两个虎口全都震裂了。左登哎呀一声，在马上一摘位，好像没摔下去，正好二马一错蹬。长帽一看机会来了，哎，赶紧把大榔头交到左手，单腿甩蹬，他把左腿腾起来了，在马上一抓铁锅梁，把这条腿抡起来，照左蹬的后背，下去吧，这多好，这一脚正好蹬到左蹬后背上，左蹬坐不稳的扑推啪啪啪啪啪，就摔在尘埃。可把左登给气的，心里说，在马上打仗还要使脚的，这都是什么战术啊？这 心里有点不服气儿。但你怎么不服，从马上也掉下来了。长帽脖端马头，来到左登的面前，把禹王神槊往空中一举，我砸死你了。实质上他不是真心，是吓唬吓唬他。长帽爱惜左登是个英雄，要不是使他吃亏上当，这左登不能败得这么惨。可他心里这是假的，别人不知道。常遇春、孟九公在镇上观战，一看呢，这还了得。常遇春喊了一声：“妈，不要打！”长茂这才把禹王神槊收住。我起来，起来！俺姓左的，上马。大概你有点不服气儿吧？没关系，我这人管打管换的，不服气儿从来。来来来，多子你服了，拉倒。这左登心说：“我是不服气儿，我这么输了，我太窝囊了。”把脸皮一厚，二次上马。军兵捡回吉利棒，跟长帽又站在一处。这回一打呀，也就是六七个回合，左登发现长帽果然不虚啊，这能耐确实比常遇春高，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心说还等人家再把我踢下去啊，干脆见好就收了。左登带住坐骑，把双棒挂在德胜钩上，甩凳立鞍跳下来，跪到长茂的马前：“恩师在上，弟子给恩师磕头，我服了。”长茂也乐了：“哎呦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”挂上禹王神槊，从马脖子上出溜下来，双手把左登搀起。左登是满面羞愧，这阵孟九公、常遇春所有的大将都过来了，连软再硬在这相劝。左登说：“各位别说了，我现在是心服口服，愿意投降归顺。这师傅我算败病了。”别这么说呀，我可没这命收不了这么大的徒弟，你要不见外的话，你就是我兄弟，兄弟你就叫个二哥就得了，参见二哥。哎，好兄弟，不打不交，往后别记仇啊。二哥，别的我都不说，你这招可损点啊，在马上有蹬腿的。哎，我说你这就外行了，学的武术是死的，使用是活的，这叫逢强制取，遇绕活擒，随机应变，要墨守成规，能不吃亏吗？兄弟，你跟哥哥处的时间短，要长了，我把这些奥妙都得教给教给你。好了，二哥，往后您多加指点。说的众人哈哈大笑，这才赶奔聚宝山。左登当时传令，把常胜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于天庆全都放出来。这些人都是软禁，并未亏待，吃喝不愁，只是行动限制自由。大家一看都在这儿呢，转忧为喜。常遇春传令隆重祝贺，左登把粮食全都交出来，常遇春如数清点，加政太平府共计5000担，除了粮食之外，还有些军需用度，得的东西可太多了，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喜事。常遇春传令班师，临走的时候留下宝刀大将铁公然、宝枪大将张兴祖、 孟九公、于化龙，连面俩姑娘孟玉环、于金平，暂时把守台平，等候元帅的大令。余者押运粮草赶奔双龙山的前敌。这阵朱元璋已经得着禀报了，听说老六大获全胜而归，朱元璋列全队亲自迎接，敲锣打鼓，隆重祝贺。等进了中军保障，由常胜、常宇春、常茂就把经过讲了一遍，最后把左灯带上了。朱元璋十分高兴，亲口加封左灯将军之职，日后立了大功再有封赏。打这么以后，左灯就算彻底投降了。谈到常胜的婚事，朱元璋挺高兴，常胜这孩子岁数不小了，在那个年头过了20岁没结婚就有点过口了，何况今年24了。趁着热闹的时候，朱元璋传下一道圣旨，让常胜是奉旨完婚，派人把于金平、孟玉环接来，在双龙山的连营给他们举行了婚礼，又热闹了几天。打这么以后，民兵和援兵是对峙不战，不知道为什么托金龙那方面高挂免战牌，你怎么讨敌人家也不出兵。朱元璋呢，连年征战士兵乏累，也就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休息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3个月过去了。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，朱元璋心里有些焦躁，心说话，不管援兵明天允不允许打仗，我们是非打不可。到了次日平民用罢早饭，朱元璋刚要商议这个事儿，突然有人进来禀报说，元人派使者老驸马左都御求见主公和大帅。哦，让他进来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既然你派人来的就得以礼相待，由常宇春做代表把左都御接进大帐。这左都御在前文咱们说过，是标准的蒙古人，长得身高体壮，面似脸盆，耳戴金环，梳着8个虾米须的辫子，身上穿着8团龙的马褂，两扇张裙，挎着玉石把弯刀，年纪在60岁左右啊。再看他带着4名番兵迈步来的里面给朱元璋行礼，朱元璋微微一欠身，跪使者请坐，谢座。左都御在旁边坐下了，朱元璋就问跪使者要见朕，不知有什么事情啊？陛下，大概您心里都挺着急，咱们两方有3个多月没有开兵见仗了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比您还着急。这次我奉命而来，告诉您吧，我们在黄河边上摆下一座大阵，叫金龙交尾阵，现在这座阵已经摆好了，我特奉大王胡尔卡金之命前来迎请大明帝国的皇帝陛下、军师大帅以及各位赶奔大阵参观。 你们看一看，这座镇什么时候能破得了？当面协商，我就为这事儿来的。哦，朱元璋这才弄明白，怪不元人高挂免战牌有三个多月，闹了半天摆阵呢，哦，让我们参观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，不用问，这座大阵肯定是不好打呀。但是他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这么说，当时跟左都御定好，明日吃罢早饭就赶奔黄河岸观阵。左都御这才告辞。朱元璋和军师大帅以及所有的大将计议多时，这才退帐。到了第二天吃罢了饭，大家选派了几个人，有元帅徐达、军师刘伯温、皇上朱元璋、胡大海、常遇春、武殿章、郭英、康茂才、傅有德，一共是十个人前去参观，带了马步军兵500人保护。这500人当中有常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于镐、左登六员小将。这大阵离着大营不到20里路，时间不长就到了。朱元璋离远了就看，好像万里长城一样，这阵墙是一眼望不到头。阵墙要用巨石砌成，高了下有1丈7-8，外面涂着红色。他们来的这是北阵门，再看北阵门涂着颜色，兽面雕着图文，上面一块横匾有金字，金龙交尾阵。等他们来的时候，人家元营早就在这伺候着呢。大王胡尔卡金、二王胡尔卡银、四宝大将托金龙、前不正印先锋虎牙、副先锋虎印、老驸马左都御、都督平长100多人都在此恭候，彼此都是老熟人了，别管心里头多恨，表面上都挺客气，寒暄几句，阵门大开，朱元璋率人进了金龙交尾阵。说参观呢，你看不出什么名堂，这个阵是有变换的，你从表面上能瞅出什么来？就见左有军兵，右有军兵，旗帜晃动。咱比个例子说，从北门到中央无稽土一共是5里地，多数都是山路，曲曲弯弯，坑坷不平。再往两旁看，除了密林就是砾石。看这意思，后面可能藏兵，也可能有消息埋伏，但是人家不能告诉你。不过从这个地理来看，这座大阵易守而难攻，在里边屯兵50万是绰绰有余呀。朱元璋领人在里边转了一圈，到了日色平息的时候，这才退出大阵。胡尔卡金、胡尔卡银送他到阵外，跟朱元璋说：“皇帝陛下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请问你什么时候能破得了我的大阵？因为连年征战，老百姓也够苦的，当兵的也厌战了，我们不想再长期打下去了，故此想了个主意，以此阵赌斗输赢。假如说你们要是胜了，破了大阵，我们彻底服输认罪，把黄河以南广大的国土全都交给你们。话又说回来，